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的呢是中国传统的避暑纳凉的一些方法，今天还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好的避暑的一个用具，我们的竹凉席。竹凉席是一个夏天必备的东西，它能让你的夏天感到非常的凉爽，同时啊，它能够散发出一种自然的香味。竹席有很多的尺寸哈，可以放在床上、椅子上和枕头上。同时啊，竹席淡绿色的颜色啊，可以在夏天高温中给你带来视觉上的一个舒适。竹子我们都会哈 ，bamboo 哈，这个 bamboo bamboo 竹子后面呢，这个席呢或一个垫啊，用这个 mat。MAT 哈，合到一起的 bamboo mat， 竹子做的这个垫啊，可大可小。如果小垫的话呢，可以放到我们的椅子上面哈；如果大的话呢，可以铺在床上，成为我们睡觉的一个竹凉席。Bamboo mat is a lovely must have， 用那个 must 必须加一个 have， 合到一起呢，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名词啊。表示必须要拥有的一个东西啊 ，must have。比如说讲到这个手机啊，这个 cell phone is a must have for our life， 对我们生活来讲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了。That can cool you summer with naturally nice smile， 让你感觉到这个夏天很凉爽，通过散发出一种自然的清香出来哈 ，naturally nice smile， 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服。同时啊，它的大小啊还是很多的。There are many sizes for bed, chair and pillow。 但是啊，据说啊，身体怕凉的人尽量的呢注意了，因为呢，如果说铺这个凉席的话呢，可能会呢加剧你这个体寒的啊一些问题啊。然后 the one with a pale green color can bring visual comfort in summer heat。 竹凉席淡绿的颜色哈，那么这个淡绿叫 pale green， 这个 pale P-A-L-E 哈，特别淡的一个绿色呢，会给人带来一种 visual comfort。Comfort 是舒适的意思， Visual 呢视觉 V-I-S-U-A-L 哈 Visual Comfort。 我们想一想，家里面挂的一些画啊或者一些绿植，的确啊一进家门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Visual Comfort， 带来一种放松哈，特别舒服的一个感觉。为什么说竹凉席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呢？其实呢，它跟这个竹子本身的一些特有的功效有关系。因为有抑郁症的患者啊，可以从竹子里面获得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它能带来爱、快乐、幸福和其他的一些积极的平和的一个情绪，同时啊能够减少慢性疼痛、压力、焦虑和抑郁等等哈。所以说这个竹子哈本身是对我们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一个植物，那么它做成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对我们来讲也仍然哈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哈。 Thos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啊，这里面提到 depression， D-E-P-R-E-S-S-I-O-N， 表示说有抑郁症问题的这些人啊 ，suffering from， benefit greatly 啊，这里面 benefit 从中受益的意思 ，benefit B-E-N-E-F-I-T benefit from introducing bamboo into their homes 啊，如果家里面有些竹子的话呢，那么可以呢从中受益了。当然这个竹子的话呢，这个竹凉席可以，同时呢如果家里面有一些竹子的一些植物的话哈，也是可以的哈。 Bamboo in their homes as it attracts love， 因为呢它能够吸引哈，能够带来爱哈 love joy 哈，以快乐 happiness and other positive peaceful emotion， 一些特别积极向上的以及呢非常平和的一个情绪啊。我们看到这个竹林啊，我们心情会非常的舒服啊，所以说这个竹子啊的确呢特别适合家居啊的一个植物，当然它的制品啊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啊 it channels out negative energy 啊，后面讲到一个 negative 表示消极的 negative negative energy， 它可以让我们一些消极的负面的情绪呢给它释放掉啊。这个 channel 这个词啊原来作为名词表示渠道啊，这里面呢它是表示把一个东西呢给它通出去哈，而后面再加上这个 out channel out 表示说把一个东西呢释放出去啊， channels out negative energy， 同时 reduce stress 减少这个压力 anxiety 哈，一些我们说焦虑的这些情绪。所以说大家如果可能的话呢，家里面多买一些竹制的一些用品啊，包括如果说可以的话呢种一些竹子的一些绿植等等哈，是非常有益的。好，那么讲完了这个竹凉席，下一个哈最传统最有效哈，同时呢会给我们带来美的一个东西呢，这个 fan 扇子。那么这个扇子一开始呢并不是说呢来纳凉的，直到呢2000多年前呢周朝，扇子呢才被人们用来进行纳凉。在那个时候啊通常用羽毛做成，叫做羽毛扇，那么通常啊在贵族的阶层中使用。到了汉代，由于出现了简单的这个竹扇和蒲扇，开始呢在民间流行起来。在宋朝啊这些扇子呢受到了欢迎，所以通过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扇子的一个历史啊。好，看看这段的英文翻译。 In fact, the fan was not used to help cool people until the Zhou dynasty， 直到这个周朝哈，人们才开始用这个扇子呢 help cool people， 让人们就感觉到凉爽啊。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at that time fan was usually made of feather and called feather fan， 由羽毛做的这个扇子哈叫做羽毛扇， which was only popular among the noble class， 他们这种什么羽毛扇呢一般都是贵族才能够用到。 The fan was popularize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哈在汉朝呢开始流行起来。哎，看一下这个流行，它没有用这个 popular 呢是一个状态，而用 be popularized 开始流行起来，它表示一个变化了，所以呢用它的一个动词哈。同时呢这个句子呢是一个被动语态 be popularized，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手机什么什么年代开始流行起来， the cell phone was popularized， 或者说电视什么什么开始流行起来， TV was popularized 等等哈，表示一个从不流行到流行的一个改变哈，所以用这个被动语态形式。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simple bamboo fans and the cactus leaf fan were invented， 后来呢出现了竹扇和呢蒲扇。这个竹扇呢非常简单，叫 bamboo fan， 然后呢这个蒲扇的这 cactus leaf fan 哈，这 cat c-a-t-t-a-i-l 后面加一个 leaf l-e-a-f 后面加一个 fan， 这个扇子哈叫做蒲扇哈。这个蒲扇呢很简单，但是呢的确啊特别大的蒲扇特别特别的实用哈。 were invented these fans were most popular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哈，到了宋朝哈，这些扇子呢刚才讲到了一个竹扇一个是蒲扇呢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那么中国的扇子呢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材料，它们上面的水墨画和书法呢是独一无二的，有些人被精美的刺绣哈所吸引，比如说比较结实的丝绸的这些扇子。所以说中国这个扇子呢可以说非常简单的那个大蒲扇哈，上面什么都没有但是非常实用，但是有一些女士用的那个精美的小扇子哈特别的漂亮，上面画的这个画啊写的字啊的确呢作为一个工艺品啊具有呢很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啊中国的扇子呢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好，那么看看这段的英文翻译。 Available in various shapes and materials， 这里面一开始用 available 表示可以获得的哈，可以拿到的可行的 available 哈，这词呢我们说呢它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多哈，表示说一个人有时间，表示一个东西能不能用哈，表示呢这个东西可行哈等等哈。Available in various shape 啊，这个形状哈，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以及呢各种材质的扇子 material 这个词啊。Chinese fans are unique 啊，非常的独特的。For the water pink paintings 啊，我们是讲到了一个水墨画 water ink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they carry 啊，以及呢上面的这个书法啊，我们讲过这个 calligraphy 这个词哈、啊、c a l l i g r a p h y， 所以通过这个扇子呢，我们学了两个跟艺术和画画相关的两个词，一个呢是叫做水墨画啊，叫做 water ink painting， 还有呢叫 calligraphy 哈、啊、书法哈、啊。Some people are dazzled with exquisite embroidery， 有些人被它上面精美的刺绣呢所吸引啊。后面这个 dazzle d a z z l e 哈 ，be dazzled with 啊，被什么东西呢所吸引？后面跟的是 exquisite embroidery 啊，这个形容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啊，精美的 e x q u i s i t e 这词呢，可以指呢我们说一个工艺品哈、啊，它的这个做工非常的 exquisite， 非常的精美。同时啊，也可以指那些美食哈、啊，那些小吃哈、啊，特别是南方的那些小吃特别的精美哈、啊、，exquisite， 比如说 food 这样的词来形容，非常的好。Embroidery such as a tough silk fans。好，那么在中国古代啊。这个丝绸的扇子啊，通常被女性使用，特别呢是年轻的未婚的女子，当她们需要表现出女性的害羞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呢，她们用扇子来掩饰自己的嘴或脸。现在如果大家想要过低碳生活的话，那么在夏天扇子是必不可少的哈。大家有的时候呢在空调房里面待一天之后呢，会感觉到这个头晕哈，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呢试一试用扇子哈，让自己呢能够凉爽起来，未必不是一个夏天的另外的一个选择哈。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The silk fan were often used by women.Especially young unmarried ladies, 啊，未婚的 unmarried ladies in ancient China, they used the fan to hide their mouth or face. 好，后面讲到了说能够掩盖他们的嘴和他们的脸 when they need to show some feminine shyness, 啊，让他们需要体现出那种 feminine 这个词 F-E-M-I-N-I-N-E,这个词表示女性的哈，这个 feminine 后面这个 shyness 那种害羞的那个状态哈，这个 shy 后面加一个 ness feminine shyness. If you want to lead a low carbon style of living 哈，想过一个低碳的一个生活的模式的话，这个 low carbon 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carbon 是碳 c a r b o n low carbon 低碳的生活。那么大家想一想，哪些生活方式属于低碳呢？那么比如说骑自行车上班哈，或者说呢这个出行坐地铁，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是在办公室里面用纸的话呢，这个纸呢尽量呢两边都用哈，这个 double use the paper 哈，以及呢像我们说合理的使用一些塑料袋等等，都属于 low carbon style of living。 那么这个扇子呢在夏天的的确确呢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啊一个工具了啊。Fan is necessary in summer。 讲完了扇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夏天我们要穿的让我们感觉非常凉爽的一种材料哈，它的英文叫做 traditional Chinese indigo dye cloth，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天然靛蓝染料。那么天然的这个靛蓝的染料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可以呢追溯到呢秦汉时代。而这个靛蓝染色的布料呢，已经被用作服装的主要的材料，已经呢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些植物呢染色的布呢，总是保留着淡淡的芳香，是防虫的。它呢是可以做成最适合的夏天的服装。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Natural indigo dy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好，那么看一下这个靛蓝这个词英文的翻译哈，这 indigo, I-N-D-I-G-O, 后面加一个 dye, D-Y-E, 合到一起呢叫做靛蓝的染料或者染布的这种方式。后面这个是 D-Y-E 呢，它的发音跟这个 dye, D-I-E 那死亡啊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词表示染色的意思哈。Indigo dy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dating back to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indigo dye cloth had been used as a main material for clothes for at least 1,000 years,、啊、差不多有1000年的历史了。The cloth dyed by these plants always retain a faint, fragrant smell.那么说通过这些植物哈，通过这种方式染成的这个布料啊，保留的一种 faint fragrant smell 哈，非常淡淡的一种清香。 And it's naturally moth proof 啊，同时呢是防虫的哈，这个 moth proof M-O-T-H P-R-O-O-F 表示说防虫的意思。It can be made into clothes that are most suitable for summer, 特别适合夏天穿的这个面料叫 indigo dye cloth。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amboo mat is a lovely must-have that can cool you summer with a naturally nice smell. There are many sizes for bed, chair, and pillow. The ones with a pale green color can bring visual comfort in summer heat. Thos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benefit greatly from introducing bamboo into their homes, as it attracts love, joy, happiness, and other positive, peaceful emotions. It channels out negative energy, reduces stress,anxiety. In fact, the fan was not used to help cool people until the Zhou Dynasty,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At that time, fan was usually made of feather and called feather fan, which was only popular among the noble class. The fan was popularized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simple bamboo fan and the cactus leaf fan were invented. These fans were most popular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Available in various shapes and materials, Chinese fans are unique for the water ink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they carry. Some are dazzled with exquisite embroidery, such as the tough silk fans. The silk fan was often used by women, especially young unmarried ladies in ancient China. They used the fan to hide their mouths or face when they need to show some feminine shyness. If you want to lead a low-carbon style of living, a fan is necessary in summer.Natural indigo dye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dating back to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indigo dye cloth has been used as the main material for clothes for at least 1,000 years. The cloth dyed by these plants always retains a faint, fragrant smell, is naturally mouth-proof. It can be made into clothes that are most suitable for summer.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傅展豪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Kim. Today I will say a story. Name is Rotten Apple.She wanted to pick up mom, so mom gave her a job, pick up the apples, so I can put the grass, said mom. If picked up an apple, yuck, she said. Some of the apples are bad. She didn't pick up rotten ones. Mom made Viv pick up all the rotten apples, put them in the box, said mom. This is a rotten job, said Viv. Viv put the box.Of apples by the dustbin. Yuck! Rotten apples, she said. Keeper looked excited. Come and see this, he said. What is it? Asked Biff. Come and see, said Keeper. A man with a horse and a cart come down the street. The man stopped outside the horse. It's Harry Smith, said Chip. Everyone liked Harry Smith. He made people laugh.He wore a top hat and a red coat. He sold things from his cart. Harry Smith rang a bell. Come and see, he said. I've got some board scoving chip. Biff and Chip laughe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爱惹麻烦的小袋鼠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读读故事内容吧。After school, Norma Jean went to visit Ted. Hello, hello, hello, she shouted to Ted. Will you play with me? Okay, said Ted. Let's get on my seesaw.那在放学之后啊，小袋鼠 Norma Jean 就来到了 Ted 家里面，他要和 Ted 一起来玩，所以啊， 他向 Ted 喊道，你好你好你好，你可以和我一起玩吗？ Ted 当然很高兴了，他说，没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玩跷跷板吧。 But Norma Jean bounced too hard. Ted almost flew off the seesaw. 哦，我的天哪，你看这个时候 Norma Jean 她跳得有点太用力了，所以啊 Ted 呢好像几乎都要飞出整个跷跷板了，幸亏他拉住了把手，要不然真的很危险。嗯，千万不要这样做哟。 I don't want to play anymore, Ted said. 哦，那这个时候 Ted 生气了，他说，我再也不想玩了，不玩了。I wonder why Ted is mad at me, said Norma Jean. 那这个时候小袋鼠 Norma Jean 呢，她也非常非常的疑惑，她说，我也猜不透为什么 Ted 会对我生气呢。Then she jumped over to Amy's house. Amy was playing in her pool. 那这个时候她蹦蹦跳跳的来到了 Amy 的家， Amy 啊正在她的泳池里玩呢。Hello, hello, hello, said Norma Jean. May I play too? Amy said, sure, jump in. 哦，那这个时候 Norma Jean 说到了，你好，你好，你好呀，我能和你一起玩吗？那你知道 Amy 竟然说了一句，当然了，请跳进来吧。什么？ Jump in, 跳进来，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That was the wrong thing.To say to Norma Jean, splash. 哦，我的天哪，这也许啊是 Amy 说到的最不应该说的话，请跳进来吧。哦，我的天哪，你看呢， Norma Jean 一跳下来，啪，整个水池的水全洒出来了。Amy got out of the pool. Why did you get out? Asked Norma Jean. We are having so much fun.Amy 这个时候啊赶紧跳出了水池，然后啊小袋鼠 Norma Jean 就问到了，你为什么要跳出去啊？我们在一起玩的多开心呢。 Amy said, You are having fun. I am going inside. It is no fun playing with the jumping bean. 哦，我的天哪， Amy 生气了，她大声地说着，你玩的倒是开心了，现在我要回屋了，跟一个跳跳豆在一起玩一点儿也没意思。 It is no fun playing with the jumping bean. 哦，我的天哪，你蹦来蹦去的都打扰到我了。 Now Norma Jean knew why her friends were mad at her. 哦，现在呀小袋鼠 Norma Jean 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她的朋友们都生她的气了，因为她在不停地跳来蹦去的。The next day, Norma Jean walked to school very slowly. 那第二天呀，小袋鼠 Norma Jean 呢，她走在去上学的路上，她走得非常非常的缓慢。There was a big puddle. All the other kids jumped over it. But Norma Jean did not jump.你快看呢，就在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水坑，所有的孩子们呢都从水坑上面跳了过去，可是 Norma Jean 却没有跳。为什么呢？ Norma Jean said, I don't want to be a jumping bean. No more jumping for Norma Jean. 那这个时候小袋鼠 Norma Jean 说到了，我不想成为一颗跳跳豆，我不想捣乱，所以我再也不会跳了。 So she walked through the puddle and got her feet all wet. 然后就这样，她一直走过了水坑，而且她的脚啊全都湿了。 In the schoolyard, kids were running around and playing catch and jumping rope. 那在学校的操场上啊，孩子们跑来跑去的，他们在玩抓人的游戏，他们也在玩跳绳的游戏，他们玩得可开心了。 There's Norma Jean, said Amy. Come jump with us. But Norma Jean said no. 哦，这个时候 Amy 高兴地说，快看呢，袋鼠 Norma Jean 来了，快和我们一起跳吧。可是小袋鼠 Norma Jean 却说道，不，我不想玩。 Norma Jean said,